周欣下午到家还带了个神婆。神婆去厨房捯饬了一会儿，端着一碗像清水的东西来，用手蘸着往他身上撒了撒，不一会儿气筒好了。周欣拉着神婆出去说话， 既然天生阴阳眼也是姻缘，倒不如来随我做这行。 不行不行，他胆小做不来您这个，还是想考大学平平凡凡的过日子。去年就休学了，不能再因为这些事情耽搁了。这才好了没多久，莫名其妙的哭成这样，这又是招了什么东西啊？ 是有东西一直跟着他，具体长什么样啊我倒是没看清，只知道是个当官的。 当官？那走了没啊？ 暂时是走了。 意思就是说还会再来？ 这也未必，倒是有可能。 那怎么办呀？这得请走啊，他要什么我都给。 他什么都不要，再说了，他想要的你也给不起。 什么意思啊？ 神婆笑笑要出门，周欣追上去。 我没懂他要什么呀。 不用怕，他不会害你们。 可是， 请回吧，我该走了。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你来的，你不能这就走了，你得帮我解决掉。 神婆停在楼梯口，她从袋子里拿出几张符递给周欣。 来来来，给，或许有用，可挡其他邪祟。 神婆看到等在楼下的何峰，他停顿了片刻，往后退了两步，点头示意。 巡视大人， 你认识我？ 几年前遇到过一位巡使，看您与他打扮相同，想必也是了。 那女孩怎么样了？ 暂无大碍，不过免不了难受两天。 是我的原因。 巡使大人既知道轻重，怎么会逾矩呢？您这一身凶气，就是我都得离您三丈远。您常伴他左右，就算暂时不出大问题，长时间也是受不住的，轻则病痛，重则失命。您啊，应该比我这个老婆子更了解。 那他的阴阳眼还来得及关吗？ 这丫头敏格特殊，怕就是十年前想关也关不了。 那该怎么办？ 不顺则避。我刚给了三张符，一般灵体靠近不得，只要巡使离他远些就好。 多谢。 季童哭得眼睛又红又肿，周欣敲敲门。 睡着了吗？ 没有。 感觉怎么样？ 好多了，就是头有一点点疼。 手铃什么时候丢的？ 就上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。周欣完全不记得这件事，他每天忙得晕头转向，回来多日都没注意到季童手上的红绳不见了。 那这段时间碰见什么没？ 有过几回，不过没什么事，几个好的鬼。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呀？ 想着你忙，不想让你担心害怕。 手心将符咒提起来放进小荷包里，正穿着针线忽然掉下眼泪来。季童拽了拽他的衣角，我都习惯了。 你别担心，妈肯定给你治好。这个人不行，就在下一个，下一个还不行，还有下下个，瞎猫还能碰上死耗子呢。上回的红绳就不错，妈回头跑趟江西，再给你求一根回来。哦不，求十根，双手双脚脖子全戴上，我还就不信了。 周星用力开了把眼泪，一针一线将荷包缝好。季童很愧疚，静静地看着母亲。上有老下有小，家里家外大小事儿都需要他操持，偏偏自己还这么个体质，动不动给他添麻烦。季童一直认为他拖累了周星，这些年亲戚朋友也为他介绍了几个男人，可没有一个能受得了他带着这么个不正常的闺女儿，吓人还不吉利。周星把缝好的荷包系到季童的书包上，打了个死结， 这样就不会掉了。 辛苦你了妈。 你要是好好的，妈再辛苦都没事。 周星笑笑摸摸季童的脸，又找出他的文具袋，将符咒塞进隔层里。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先放着试试吧。 不用塞这么多。 塞多不坏事，多防着点总是好的。 周星坐回来，又塞了张符咒进新荷包。 我以后还是天天陪你上下学，我也得带一个双重保险。 不用的。 怎么不用？刚开学的时候天天接送你都没什么事儿，刚离没几天又掉这个又掉那个的，我就该把你呀、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。要是你爸在就好了。要不咱们养条狗吧，凶一点的，德牧怎么样？马犬、杜宾，不知道近不近养，待会儿妈去打听打听。